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。 爱你的那一刻，想你的那一刻，谁才是你爱情中的伯乐？放弃了这一个，然后等待着下一个，最后那一个让你最舍不说你给过我的，他们是做不到的。那时候的幸福是真的，虽然过去了，我们也都经历了。是怀将与这仇恨天下人，不许发生便住下了，不管好的坏的，你让我成长了，就算是痛的值得、哦、爱你的那一刻，想你的那想你的那一刻，谁才是你爱情中的伯乐？放弃了这一个，然后等待着下一个，别太多过客，祝你早日快乐。离开时 就逼我撤退。 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情

勤劳的人啊，无聊的人啊，还有陌生的我，在街头游走，白色的墙柱，玻璃的黑幕，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。